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寻找诵读人的活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这一周我们诵读的主题是祝新年，让我们一起把对2019年美好的祝愿寄托在自己的朗读当中，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中华女子学院的三位同学胡旭辉、高一新和唐玲诵读的文章。 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室内的鲜花热闹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香气就差招来蜂蝶了。看到这些，满心欢喜。走进新的一年，时光老人已经准备好待翻的日历，那每一页上都精心绘制着动人的画面，温暖如春，火热如夏，凉爽如秋风，纯洁如白雪。 衣服脏了要洗，常洗的衣服不脏，心灵脏了也要洗，常洗的心灵同样不脏。衣服越洗越旧，心灵越洗越新。衣服可以换新，心灵则只能自新。你在路上，不代表出发；你出发了，也不意味着就是前进。你前进了，或许离目标更远。在路上，不说明你就会走路。 这些接地气的话语，是林清平先生的《禅眼看世界》里的句子，宛若父亲兄长般的教导，款款入耳入心。又是谗言谗语平实无华道，一如自家院中的菩提树。时光老人正看着我们修行，心灵要时时自新，要学会时时看看自己走的道路。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店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四元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七十二变， 白天晚上 快来大街酒吧里， 小猪啊， 千万不要被套路。 嗨，不会不会不会， 他经常被套路。 不可能，咱这个人啊思路清晰。 什么不可能？你跟你那前女友分手前后是怎么回事？ 哎呦， 你忘了你怎么跟我说的？ 磨磨唧唧 跟前女友分手，跟我说她说话特别冲，特别让人生气。我说那怎么后来复合的呀？哎，什么？ 他后来又说话好听了。 就是冬天，他说看上一款围巾，羊绒的，让我送给他。完了，我送给他了，我们就复合了。 啊，后来一开春，又分了。怎么好呢？到夏天他要看上一款裙子，然后我又送给他，又好了。 然后第三次呢？那是因为我太冲动，话没经过大脑就说出去了。说出去以后立马后悔了，反正多少次联系都被他呛得说不出话来，也是。我们俩这脾气真的是。那我说后来怎么又好了呢？哎，他一直不搭理我。完了那天说看上一款包包，我给他买了那款包包，完了以后就和好了。 对，反正他只要一花钱，他女朋友就跟他和好。 我跟小猪说呀，我刚才提醒过你是不是？有一种路啊，是你走过最长的一条路， 那叫 他的套路。 你看看，你看看，而且是连环套， 套中套。 我没碰到窦尔敦 啊，你女朋友叫窦尔敦，我真不知道 啊。蓝脸的， 哎呦， 还盗御马是吧？ 哎呀，天下的大明白人都在这儿呢。 小猪，痴情小伙呢，不是只你一个。 对， 要长点心眼儿。 但是痴情小伙不长心眼的就他一个。 给你讲个故事吧，你以为见。 哎， 呵，还有故事啊？ 在从前啊。 听听。 前任啊，突然间在微信上出现了。你好吗，郭登？ 听见了吗？ 我好想你哦。 哎呦，小猪每回一听这就哗。 不行了，不行了，击中了最柔软的那个。 对， 啊、 当时就变成脱骨扒鸡了。 好家伙！ 还有这个什么苏叶、 苏鲫鱼。 我怎么能听见女孩的话之后，我立马就变菜了呢？ 就形容你那无骨的样，就跟那个起不来的症状。 小花，你这笑点也有点提高了吧？ 我一想到你变成了一个苏鲫鱼，我就觉得真的 黑了吧唧的往那一躺是吧？ 形象 比脱骨扒鸡还形象。 起不来了，哎呦，这阵子好吗？ 那阵子也好吗？ 不好，离开你之后一直过得都不好。 你看看、 我很想你的，你过成这样我很难过的。 你要再不理我，我就变疙瘩汤了。 怎么都那么犟啊？ 我没有不理你，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呢。这段时间不好，我生病了，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死不了。 哎呦，这小猪这会儿不会说话 啊？你怎么了？你什么病啊？感冒发烧， 头痛，流鼻涕，流眼泪，四肢无力。 我最近上不了班，所以挣不来钱，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天天只能在被窝里喝热水。 这条件养病也挺舒服的。 这条件也不错，被窝里就有热水。 小柱一听脑袋嗡一声， 热血就上来了。 哎， 给一千，打回去给一千。 对， 哪儿都不吃饭呀、啊？ 对， 哪儿都只喝热水呀、啊？买药啊，买药啊，你买药啊。 先来三盒。 不，这个我应该先给自己买药 的。但是治你这种冲动病的药还没产生呢。 女孩很快将1000块钱红包收了。 对，特别快，刷。 那还不收啊？ 这时候你的荷尔蒙呢就平静多了。 你也舒坦了啊！ 把1000块钱花去了。 花给我心爱的女人，这叫花吗？ 对， 这叫奉献。 对， 这是爱。 这会儿她的病已经平复了， 她应该跟我和好了。我等着好消息。 哎，就等着，在家等三天。 没什么动静。 对，这三天他可能养病。 对，这是最关键的，吃完药之后他需要调整一下，调整好的状态，然后我们俩再恢复前段的感情。得忍着啊、这忍不住啊，小不忍乱大谋啊， 忍的也不好受着呢。 对，过三天发信息， 打哈欠流眼泪， 他感冒了。 这微信还有传染病的功能是吧？ 过三天女朋友发信息了， 我哥要结婚了，然后呢家里要借钱盖房子，都借遍了没有人借给我，好心痛，我这么一着急呀，这病就复发了。 对，这是慢性病急性发作呀。 哎呦，就怕这手啊。 我天天在被窝里啊， 喝热水， 连热水都没得喝了。 哟，喝凉白开也好去火， 没水喝， 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了。 对，没钱买水。 小周一听啊，哪能不喝水啊？ 对，打两千、啊、刷， 得吃药，得吃药，得吃药。 对， 啪，女儿收挺快， 两千收下了。 就这么一来二去呢，小柱赔进去40000多，女孩呢也没让他见一回面。那个小柱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对，他这病怎么老复发呀？ 因为他的病，小柱送了戒指、手机，还有 这能治病吗？ 包包， 我没见一样治病东西啊。 反正我不明白，这个原因可能只有小柱知道。小柱，你给解释一下吧。 他治心病。 后来呢？广州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 及时的制止了小柱， 安排几位公安系统的医生来给我治病， 给你挨个的科普， 并且展开了飓风2018专项。 飓风嘛，葡萄啊， 不是，飓风2018专项行动， 就是由你引发的这项专项打假行动。 特别还给你取得了联系，雷小兵狗， 还是广东警方发起的。 跟小一开始咱们小一聊一下呀， 这开水得对凉白开。 哎呀，要没这翻译啊，我可能还愿意配合人家警察的工作。 别毛黑煤啊，还有点没毛毛雨啊， 就是黑煤啊，我说不上来。 黑煤你要先之前得洗洗啊。现在呢，你那所谓的女友啊，那男的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还是个男的。 对， 他是个骗子呀，就只不过是知道你有这么个女朋友，也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于是呢就一直在骗你骗你。 你说这骗子多可恶，痴情的男人呢，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啊，就难以控制自己这个心情，把钱辛辛苦苦挣的钱给人家花。我怎么当时不觉悟呢？ 哎，你就是迷进去了呗。那女孩也不知道什么地儿迷住你了。老叶叶鹏听了这事儿说呢， 怎么老 这 是 说的 灰狼似的？ 这不就是乐的吗？这老叶高兴，最后那句就是还是有钱。 找我没用，我单身好多年了。洋洋说的，哪里有的男朋友呀，这么会花，给我给我。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到了年底，又是明星集体走红毯的时候了。不过因为盛典时间选在冬天，难免在冷空气当中走红毯，所以大家都在好奇，明星走红毯会不会冷啊？咱们也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知道吗？ 嗯。 要来了。 什么？你终于要来了？ 什么要来了？你不要这么随便的断句加重音好不好？我说那活动就要来了。 我是没太明白，金姐。 哎呦，我跟你说，平平， 大川，你 还叫他那本名呢是吗？他好像现在有那个艺名，外国我忘叫什么。 咱们是叫他大川，对外他叫吴佳提嘛。 哎呦，我真不知道，连姓都改了。 这不找了个什么给他算的吗？就为了让他这辈子名门正娶。 名门正娶啊，感谢这都名门正 就 啊。他一直就是措辞不当。 我给你逗呢，你怎么可能是名门正娶啊？就 我还名门正娶都不成了。 哎，平平，今年那个盛典的活动让你参加了吗？ 肯定得让我参加呀，我现在怎么说呢， 哎呦， 比你们 不好意思说是吧？行行行， 多火吧，但是上升的那个速度呀，哎呦，我真是 比电梯一点都不慢。 对，它确实上升期，我承认啊。 嗯，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在上面有一段时间了啊。 那跟自己比，当然你成就现在挺高的了。 嫉妒，哎，嫉妒， 嫉妒， 真的真的真的 都接到邀请了吧？ 接到了。 你没有、啊、 听到了吗？走红毯、嗯、是露天，那天还要降温。 你是哎，你是少见有多怪的，99.99%都是露天的，没事。 问题是露天吧，你要说走一估计也行，这还挺老长的，那天还大风降温。你说 作为一线的大明星，那他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都要自己去克服他这个条件啊，最好的状态展现在观众影迷的面前。 说不上来，愣想。 你不知道贵人语迟。 行了，你们别打嘴仗了，说吧，都穿什么？至少咱仨颜色款式上咱别又一样了吧。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典礼对我来讲也是 参加的够不够的 吧。你看看 参加 又语迟了吧。 参加吧参加吧，既然都这么盛情的邀请我，本来不想去了。 对呀，我也不想去了，但架不住俊凯子怡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 因为跟我那个法国的那个典礼都撞了，讨厌死了。 哦，法国最近好像是你不应该去， 还有意大利， 倒是确实怕把你撞了。 我跟你说，有几个真的很大的典礼都撞上了，而且 什么典礼啊？开业？ 哦，顶节呀，还有那种、啊。 哎，你说你给我听听，别来这套，别来这套。哎，你说你给我听听。 可鲁瓦鲁的呢？ 你倒是没去过。 什么呀， 你们俩呀，你们俩能不能不这么打，要不然不愿意跟你们俩在一块租房，就是因为这原因，整天的就吵啊逗啊闹啊。哎呀，咱怎么着，咱仨 我就随便随便一穿嘛。 我就穿随便一点吧， 规格也不值得我去找特约的设计师了。 随便的找一件衣裳就已经够这规格了。 行行行，那我也不跟你们争奇斗艳了，咱们就八仙过海。 哎呦，你穿那样的衣裳 啊， 你说太传统了，太传统了。 你穿谁的汉中梨啊？ 我穿汉中梨的穿得了吗？ 他只能穿何仙姑的，你这个倒是没。 汉中梨天花脸的那都那露着全新的，那能穿吗？ 你 不就爱露吗？每次博出位。 汉中梨的露全新，天花里的不露全新，就是破点。 你就是为博出位，赶紧睡觉吧，睡晚了电费又得涨。 我回屋了啊。 我说你今天把自己打扮的跟个酒瓶子似的，上面这圈金的，下面这圈绿的， 还是这个酒头。 你说你把你自己弄得跟个不倒翁似的，合适吗？ 不过真的太冷了，这天儿零下得多少度啊？十几度吧。 哎呦，昨天说了晚上零下12度，这算什么？ 哎， 你看你们这没经验，我那切一点都不冷。 那还不能冲着我们打喷嚏呀、啊？ 这是没防备。 哎呦，你还是防备防备吧。 我这个还用防去？ 现在别走了，你先穿上点，先别人看你哟。 那谁说的？你们现在都看我。 你说你那大后背，哎呦，往里边钻风。 你那好，你那好，你大前心。 你看我这前心后背， 哎，都钻风。 你这简直是侧漏， 霸气是吧？ 冷气侧漏。 哎， 冷气不是泄漏吗？ 那暖气侧漏，你这是。 你瞧你这，你好歹你穿个这上面能包裹一点胳膊的，你那全是跨栏的。 这话说的有一点时尚感觉吗？啊， 那叫，打一个又语迟了。 那叫背带儿。 咱俩说的是两种东西吧？跨栏跟背带不一样。 巴巴巴。 好，欢迎家人们依次闪亮入场。 我来了，大家好，大家好，谢， 办一下吧，办一下吧。 哎呦， 天冷了，都走路都走不稳，跌跌撞撞。 我觉得你这个特别好，你我啊，对，一点都不冷。 走快点， 别动我，别动。 王俊凯， 哎，我在这儿呢。 哎，这王晶晶怎么回事？ 不知道，疯了。哎呀，腿也不好使了，步子也迈不开了，眼睛也拧住了，鼻子也红了，手直哆嗦，干嘛呀这是？ 呀，对，我参加这个很高兴啊啊！ 谁问你了呀？ 没记者吧？ 对，那个马上就要上映了，对，是的啊，我能参加这个第一次合作，是，对，好，我今后还会继续努力，争取贡献出更多更好的影片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 啊， 有样学样，学的挺像。 来，看那手直哆嗦，还拿着笔还要签字呢。 写哪儿？哦，写这儿，谢谢。 什么字儿？ 不知道，够干的。 跟王二狗似的。 什么叫王二狗？你也是够狠的。 这参加这个必须得有点防寒的装备，你瞧我这有保温杯。 那不就40岁男人才用的东西吗？ 还有枸杞呢。 哎呦，你开始补腰子了。 不是啊，你就是身体暖和了，血液循环也畅通，哎，你就不觉得冷？特别是吃点枸杞， 怎么着嘴冻住了？ 甜甜的，吃点枸杞啊！我跟你说，活血，嗯，可以了，该我了，你看着啊，你看着。 欢迎小皮家人们闪亮登场！ 你瞧他晃了一下， 垫着了。 什么呀？那是？哎呦哎呦，你看看，鞋也不合脚，不知道哪儿租的，买合适的呀。 大家好，谢谢谢谢。 什么叫谢谢？你瞧他那样，冻得机灵机灵的直哆嗦。 就是很高兴和国际大导演一起合作。 他连是谁都不知道，还合作呢。 Mr. King， Mr. King， 没听说过这位导演呢。哎， 谢谢大家来支持这一次我们的这。 你看，我说浴池平平，平时就浴池吧。 让我看他表演，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 这现场表演啊，真人秀啊， 一天几场呀？不是， 拿你签名，好的。 你看他一激灵一激灵的，回就得发烧，一发烧就得感冒。 谢谢大家。 你看， 谢谢。 也不说带张纸擦擦。 你看这衣服有兜吗？ 你瞧我这就藏着呢，内兜。 咱们也算为艺术奉献了。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奉献多一点。 哎，我觉着呀，还是向那些老艺术家学习吧。 哎呦， 人家穿着被窝来的。 你等我到那个年纪时候，我也穿成那样。 那会儿人家不请你， 我就老艺术家了，真的。 啊、不是到那年纪都成老艺术家吗？ 那会儿我就山尊了。 哦，那也不是白来的老艺术家名号啊。 就是。 那我告诉那时候国际的。国内奖我就得了不少了， 对， 什么 皮靴子、制服、棉帽子， 什么奖啊？ 吃油饼。 哎，你别说，一个人走就不如仨人走，挤着暖和。 嘿，好家伙！ 走吧，走吧，走吧。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哎，九八七来了，挤着暖和，走吧， 走吧。八七这仨人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这个年底明星走红毯啊，穿着或性感或时尚或端庄的礼服，走着寒冷的红毯，我们也能看出来啊，有些确实是冻得瑟瑟发抖。哎，难道他们真的不怕冷吗？ 哎，就那一会儿啊，可能不怕冷，可是啊，等回到屋里边真正暖和的环境了，那冷劲儿可就上来了。 而且啊，据人家明星说了，其实呢，我们也是真怕冷。不过我们有一些保暖措施做的是真不错呀。 您比如说， 我们 戴个头套啊，粘个假睫毛啊，涂个指甲油啊。 对，上场之前喝白酒啊。 哎，这才叫打肿脸充胖子。 搓脚搓手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像斯琴高娃老师那样啊，就是大棉袄啊， 二棉裤啊， 还有围着脖子那么一圈的厚围脖。我们不是，我们怎么样呢？像我们经常参加活动，非常有经验的。 哎。 上台之前泡泡脚， 这个我们群啊，里群里面要套秋裤，啊，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啊，这几位都这么着啊，长裙里面套秋裤。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神奇的宝物，叫冷冷冷贴贴贴，哪里冷就贴哪里， 早贴早轻松。 哎，胸口贴，背后贴，前心贴，后背贴，什么东西呢？保暖贴，也就是暖宝宝，少的时候呢后背贴四个，多的时候呢贴八块。 对，八块背肌嘛， 您掀开一看啊，就跟那个甲骨文的那个龟壳的， 没有你这么形容的。 对， 不是形容的不准确，但您能想象那个样子吧？ 明白了。 那露背的怎么贴呀？ 露背的呀， 贴前心。 那只能贴前心了。哎，哪儿不露你贴哪儿，腰啊腿呀、啊，对，胳肢窝呀。 哇，哎，那倒是一暖和，全都暖和了。 张韶涵就曾经说过，那我参加的那个颁奖典礼，我上半身全都是暖宝宝啊。佘诗曼，我又参加了人生的另外一部剧哦，在-13度的雪山拍摄，所以呢，当时我浑身上下一共用了33个暖宝宝。另外还有什么神器？保鲜膜，哎，这个缠在身上，不像暖宝宝那么明显， 但是也能起到保暖的作用。 塑料的那种保鲜膜，一层一层的在身上围， 对， 围完 这个 那会儿种菜塑料大棚技术， 就是跟他们学的， 为了发汗用这种保鲜膜把自己身体围起来。生活当中谁这么围自己，走道刷啦刷啦响。 感谢农民伯伯的 保鲜膜，用人家剩下的。 竹彩大棚的创意，说实话，也就是我们这行业的需要。其实真的不怕冷吗？哎，大家都是肉做的，怎么可能不冷啊？啊，我助理来给我送棉衣了，棉衣棉被都拿来了，暖水瓶，对对对， 对，还有感冒药， 电吹风，对，叉二叉。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现在可以说每家里边呢都要备几瓶啊蜂蜜， 家家必备的蜂蜜。可是家家都在吃蜂蜜，天天都在吃蜂蜜，可是未必您知道什么叫好蜂蜜。好蜂蜜三大标准，第一大标准一定要是原蜜，不要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第二大标准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花区来供应蜜蜂去采蜜，这个地方要纯净天然。第三个呢，一定要有好的蜜蜂来天然的酿造，什么样的蜂种能酿出更好的蜜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这三大标准齐备满足的一种好蜜。 对，这就是来自于呢新疆伊犁河谷的天然野生的黑蜂蜂蜜，在北京还真的是很少见到。 是 哈，所以呢黑蜂产出的蜂蜜呢是非常稀少，显得就特别的珍贵。 是的，是您刚才一句话把三个重点全给大家说出来了。首先是新疆伊犁河谷的大美新疆，人烟稀少，所以那个地方的河谷地区开了百花，天蓝蓝的，水清清的，蜜蜂在那里采的蜜，蜜源更好。第二，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原蜜，不是像我们市场去买的那个蜂蜜里面兑水啦，兑其他的葡萄糖啦，兑什么果浆啦，它是天然酿造的原蜜。然后呢，配料表当中就一味就是天然蜂蜜。还有一个呢，就是蜂种，黑蜂世界四大著名蜜蜂之一。它在哪生存？新疆伊犁河谷地区、新疆地区，还有呢大兴安岭地区，都是苦寒之地。这些地方它一定生存起来，气候恶劣，它的身体非常强壮，所以它酿出来的蜜质量会更好。它的生物活性本身把花蜜当中的活性酶激发和转化得更好，所以这样的蜜才是真正的好蜜。今天带给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咱们来去品尝一下。但是这种蜜在市场价格很高， 是 我们今天却不用那个价格。 对，今天呢我们是新品上市哈，是第一次呢面对我们的消费者，同时又赶上了我们年底的感恩大回馈的活动哈。我们一共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十大罐，那每罐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 是的， 那一共加起来有5斤呐。 是的， 那市面上的话呢要小1000了。 是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 299 您就可以拿走10大瓶新疆伊犁河谷的天然野生的黑蜂蜜啊。 是的， 好，那这个机会呢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这个蜂蜜当中的各种的营养元素呢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你早晨呢喝一杯蜂蜜水，晚上喝点蜂蜜水啊，感觉特别通畅，特别舒服。 是的，是的。 你像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女孩呢，为了保护皮肤啊，做什么这个蜂蜜面膜啊，往这个脸上抹一抹等等的。另外呢，像有些人呢，尤其是老人啊，保护自己的五脏，喝了一些蜂蜜水呢，有这个清扫自己的内部环境这样的一个作用，真的是非常好。 清理正体身体，特别是早上起来直接的时候，温水冲泡一杯蜂蜜，一天到晚身体都是通畅的， 舒服的， 能够把身体清理得非常的舒适。所以呢，家家户户多吃点蜂蜜，少吃点蔗糖，这是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 是好蜂蜜不好找，好蜂蜜又很贵。 嗯， 今天带给咱们黑蜂， 对， 蜂种很好。 嗯， 蜜源地是在新疆的伊犁河谷，没有任何人工干预、人工添加的这种的原产的蜂蜜，直接给您灌到瓶里，这才是好蜜。市场上卖的很贵， 嗯，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超值。 嗯，市面上各种蜂蜜非常多， 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买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 对， 那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呢，是属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自己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不卖假货，不 是 假话的， 是的， 所以您就放心购。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新疆伊犁河谷的天然野生的黑蜂蜂蜜啊，连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罐，那么每罐呢是250克半斤，这10大罐的话就是5斤了， 是的。 那市面上呢要小1000，但是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富石路晋元桥以东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很好，风力不太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之后的持续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度到-11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火车站， 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快完了，快点！ 什么就快完了？ 车还没进站呢， 着什么急呀？ 你都捡完了票子就往月台上跑了，你还这么着急？ 我怕迟到。 还打卡着怎么着？迟到？ 我这挑个好座吧。 哎，你第一次坐火车吧？ 你不知道现在都实名制了吧？ 还固定车位了？ 是吗？ 多少年没坐火车 了？我记得我那个上回，我那个回老家那回，那个去晚了以后得坐地上，哎呦这人多的呀。 那是，你买的是站台票，能让你上火车坐地上不错了。 你混了，好多年没怎么坐火车了。 你这一听得30年了。 呵，你看这火车现在都换色了， 还想绿皮火车呢吧？ 换色都好几年了， 哎， 蓝皮绿皮的， 真漂亮啊！快给我照上。 你多少年没出门了？你告诉我。怎么跟火车还要照张相？ 哎，跟火车照相这可不新鲜，经常有朋友站在火车边上咔嚓咔嚓的来几张。哎，有跟动车照的，有跟车厢照的， 有跟火车头照的，有在车里边照的，车外边照的，这都有。你也是外行，来给我再照一张。 呵，什么人都有，赶紧上车。 总算是踏实了啊。这个咱们是卧铺对吧？ 哎，你别问我呀， 没问人家你买的是什么。 我就问问是硬卧的还是软卧的。 嚯，您都这个生活品质了还不知道什么票呢。 你花钱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是硬卧还是软卧。 你是不是经常买电影票然后逛北海的呀？ 我不是拖的你们俩一块儿给带的吗？ 你拖的我们俩什么呀？ 得了，我看见字写着那卧铺。 你是没买过火车票，真的那上写着硬卧还是软卧的，就写卧铺就完了。 好，硬的。 行了。 哎，我中铺了啊。 不是，你跟谁商量，哎，买哪铺就是哪铺，真的你别商量。 以前我们上下铺都谁先报名这个注册谁先选啊。 咱们坐火车，紧着跟你说坐火车哪个铺那是固定好了，还先来也没用。 不是你记得吗，咱们大一时候要不我先把包我放上去，我就下边那铺了。 这是火车不是宿舍呀。 说心里话，打刚开始演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大学毕业生。 胖子，你是上铺啊？我不换。 谁跟你换？人换下铺啊。 厕所。哎， 别这样。 我跟你说，开车才能上的啊。 不是爬铺呢，这不是。 哎呦喂， 哎，我走，我就是爬。 真是，哎呀，好久没住中铺了。 不是，这中铺有梯子，费不了那么大事。 还有行李呢？ 不是，那不有行李架吗？你睡行李上头啊？晒咸鱼才那样呢。 啊，睡觉。 哎，不是，咱不是住店啊，咱半道还下车呢。 这是这么回事，在这儿你顶多把外衣脱了，还得穿着点，因为火车上还不是说特别暖。 我知道，我就是脱袜子。我特别喜欢光脚睡。 这光脚睡才闹肚子呢。 我说他爬铺呢，他就为脱袜子熏人 啊。透气多了。 我才知道你是用脚呼吸的人。 哎，我说你还穿着点吧，太味儿了。 到那地儿叫新鲜对吧，火车票写着呢。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哎，你们快躺。 哎，你管我们干嘛呀？ 我们坐会儿，我喝点水。 哎，咱们躺着说话。 我们坐着说话，你躺着说话吧。哎呦，咳嗽我。 你好，检票。你好，这个请出示您的车票。 嗯，给您。 好，您。 我的，这是我的。 好的。 哎， 上 铺。你嘿， 上铺。 拿着您给您的车票，拿着。 太味儿了。 来，这。好。谢谢你。 行，歇会儿 吧。哎，睡吧，玩一宿呢。 躺着说话。 别躺着说话，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到站了，睡不了多一会儿。 能睡会儿是会儿。累着呢这两天。 你闭嘴， 快躺着说话。 你累是不累啊？还躺着说话。睡着了，还挺快。 哎，他就这样，上回也是站着能就着，动静大着呢，吵死了。哎。 你好，请上，换票下车，马上就要到新线了。 哦，谢谢。 怎么，这我觉得比往常这车快呀？ 提速了，快， 别， 快，收拾东西，咱这么多东西呢，快点。 哎，您这玩意儿，起来 ，到站嘞。 哎呦， 什么呀？ 我正梦见，我这马上我就抱上了。 抱什么了？你抱上，孙子。 你连聊天带骂人，这可不成。 没有，我是抱孙子。 得了，快点，马上到站，这票都换完了，一会儿就进站下车，快拿行李。 哎呦，快点！ 你快从行李箱上拿，就你东西多。 抱肩呀！ 哎呦， 袜子呢？ 啥？你脱的？ 行行行，算了，不穿了，快走吧，帮我拿上。 我让你早上厕所吧。 我爬铺。 下来，你一蹦就得，还爬铺呢？ 歇吧去。这儿，哎呦呵，到进站了，拿好您行李啊。 哎，得嘞，谢谢您嘞，叫的太及时了。 哎呦， 应该天蒙蒙亮到。 天不好吧？ 对， 是不是他们那儿也是刮风下雨之类的？ 走，下站。 走。哎呦，这么多人呢，这站还大站。 大站，快， 走。 这站台可不大啊。 哎呦，还真是。哎，这几年没来。 啥呢？你 变样？ 对呀，这山新盖的吧？ 山还有新盖的，刚垒的。哎呦，你看看。大站台上写着这字，哎呦，这好像改了。 泼妇 啊？ 什么？ 泼妇？你骂人？ 不是， 你骂人泼妇？ 泼 泼河？ 泼河？ 泼 咱不新鲜吗？ 对呀、啊，这地方改了，应该怎么叫泼河了？以前叫新鲜，后来改制叫泼河了。 不是，这个是什么呀？可能有统一规划，地名可能还得恢复原来的地名， 有可能、 哦、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以前那不叫分叉胡同吗？ 哦，对，现在就不叫这个了， 现在叫分章胡同了。 所以、就是、 对对对，什么皮裤胡同啊？ 对， 还叫皮裤胡同。 哎，我以后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你出来，跑去添乱地儿捣乱。 真是， 对，甭商量。 那车票上不改啊？我的意思。 哎，等等等，出站出站。 那接咱们的人这会儿应该到了。 打电话， 打电话。喂，我们到了，我们这马上就出来啊，出站了啊。您在哪儿？ 啊啊， 我们马上就到了啊。嗯、不是。这火车提速了，你们这儿有个改制也不说一声，不叫新鲜叫泼河了。 嗯，嗨、哎，你那是不是信号不好啊？你别光那傻说，给我给我给我。喂，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现在已经下车了。比提的喂喂、哎， 这边是不是蛤蟆街的？ 哎，为什么那几个人又滋溜滋溜往回跑啊？ 哎呦，忘穿衣裳了。 哎，这有几个拿箱子往回跑的？ 这是忘了东西了。 这么多人都忘东西 啊， 这算下来也十几个了。还有一个， 怎么回事？ 错了。 哎呦，错了。那咱，哎哎，追快追呀！哎呀，哎呀， 告诉你，哎呀。 这件事儿是不是听起来挺荒唐的？但这是一件真事儿，乘客刘某介绍。大概是当夜12点钟，列车员告诉大家说新鲜到了，于是呢大家呼噜呼噜呼噜就下车了。等下车一看发现，哎，不是新鲜站呀、啊、这不是泼河站吗？哎呀，当时几个人也对付，说是会不会改名了呀？不对，这个新鲜是新鲜，泼河是泼河，确实是列车员报错了，大家下错站。那天夜里还真冷，几个人呢滞留了2个小时才离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其中一位乘客说的，这期间呀就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说是因为报错站的原因，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解决方案。大概其过了2个小时，凌晨3点左右，一位自称是新鲜站的刘站长叫来了出租车，还有面包车，还有私家车，还有各种车，将滞留乘客呢接走了。 娱乐72遍，我是小底底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磊王大磊， 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大磊， 嗯， 听说你们电视台那块的那个，就是现在这个节目上面的变化，这个你个人方面的发展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哎，你没看见吗？现在拨开电视，螃蟹不播王大磊节目的节目，就都是播王大磊节目的节目。 这句话听着真绕嘴。 嗯，那不就是没有节目吗？ 他最近好几个节目呢。 有什么节目啊？ 那个 你不关注吗？ 那个 没有，我看见导演不是都加圈了吗？这导演说了， 导演加圈了， 就加朋友圈了。 你吓我一跳，什么叫导演加圈了？ 加圈没事，加块再想想。加圈没事， 怪不得你们领导说呢，有些人意识落后，创新能力不强。 我就是那有些人， 我看就是有你在里面正拆那个灯。 哎，你不是导演吗？ 偶尔也干干场工的活。 哦， 你们还有一个导演也说了，节目气虚改革，永远止步不前，也配图了。我一瞅你盒饭。 哎，你不拆灯吗？ 饿吃饭呢。 哦好。 还有一个你们编导发了一个，我跟他关系还挺不错的，他也说了，上面给下面节目组的压力非常大，可节目组的合作人员总有几个跟不上趟，说骂都听不懂，哎，真让人发愁啊。 这位是天津人， 对， 骂都听不懂， 就什么都听不懂。 哎，又配了个图，他说你又在那儿这个拆背景板。 哎，你不发饭吗？哎，合着你就没当过导演？ 当过呀，我导演，导演就得什么都会。 哎，朋友圈为什么老有你呢？ 核心人物。 哎， 哪组没他也不行，装灯啊，发饭呐、啊，换景啊， 后勤啊， 不是，就是说，就是 看不起后勤啊， 谁看不起？你看看这什么就没力头，没正活是吧？ 还有一个是不是你？我就不太清楚了。 谁啊？ 拍了一个女孩，头发短短的，有点黄，我说头发，你好像跟她在一个。 在什么场合？你赶紧好好说。 这个，因为吧，你爸你妈拿着朋友圈问我这事儿， 拿着朋友圈来问你， 拿着手机， 这我信。拿着朋友圈怎么来的？ 就那意思，问我说这女的是谁？我说我不知道这女的是谁。 说这女的是谁？ 哎，你爸你妈说这朋友怎么也没跟家里说一声？ 对呀、啊， 咱出去住这么好酒店，这是谁呀、啊？这是 眼睁睁听你爸你妈跟我说住酒店了。 对呀、啊，谁 加班吗？ 加班，他得有加班的时候吧？ 你爸就问我啊，照片里这女的就是王大磊提那老董吗？ 老董， 啊， 哪儿要蹦出一老董来呀、 啊？你是不是跟你爸你妈说是你跟老董出去学习去了？ 哎呦，我爸这眼神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老董了。 我说这我说这女的外号叫老董， 谁起这外号啊？ 你妈也问我儿子是不是要跟他结婚，是不是要跟他结婚，是不是要跟那个人结婚？ 那问你干嘛？ 还问三遍？ 我也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后来你爸你妈又抓住小柱了， 又问我说这老董到底是干嘛的？老董是什么工作？老董跟王大磊多长时间了？ 你怎么编的？ 我说老董跟他、这是工作需要，哎，这是组织安排，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反正发展挺快的。 你爸你妈又抓着我了，说他们到底有没有住在一起，有没有住在一起，有没有住在一起。 这回小花答应的可干脆了， 怎么说？ 有， 这就是造谣啊。 不是，我们真的有事儿忙，你爸你妈瞪完他瞪我，抓我不撒手，你这能不能干事儿了？ 给你爸你妈气的，明明王大磊头出门跟我说老董马上就退休了，哎，这是最后一次单位派他出去，哎，连学习带采风，结果拿照片告诉我这老董比他儿子还小呢。 你就告诉他爸爸老董不就完了吗？ 但是这照片里没有他爸爸，全是他呀。 关键爸你妈还问说不是跟洋洋吗？不是李大红吗？三个人都找王大磊一个人，这怎么行啊？ 我觉得我爸不应该生气，应该高兴啊。 喂，黑爸气的，这我们只能挑俩，我再选一个。 这个我们从小就选什么选不出来，说吃鸡鸭鱼放跟前 这仨人比鸡鸭鱼啊， 哪都想叨一口。 最后我们一生气，一个都没给他做， 吃了个油菜。 这个三个女孩过来以后， 这怎么说呀？我们家王大磊现在搞对象呢，洋洋、大红、老董当中选。 那估计怎么也不能选老董。 你瞧你这个朋友圈瞎晒照片，惹多大麻烦？你是不是又被你们组的那个头发现了？ 他也是没事瞎看。 不，这赖你没事瞎发，发的时候你倒把头发屏蔽了吧。 那要屏蔽了，不是更发现了吗？ 头说给你一大活，但你说你是身患重病， 我一说要身患绝症呢， 不能以身作则 是吧？ 我以为相许的 关键的坑儿，一个新的挑战就指你请了个这么长时间的病假。 哎呦， 结果呢你又晒出这样的照片，你说你们组的头看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追着我们俩就不撒手了。 他怎么找着你们俩的？ 他联系你爸你妈了。 要说这个事儿呢，除了发生在王大磊身上之外呢，还发生在了成都一家外企的员工卢女士身上。她呢向公司请了病假，转身开始自己的度假旅程。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卢女士同时还将度假照片晒到了微信朋友圈当中，而并没有屏蔽领导。后来呢，领导发现了， 最终啊，领导把她解聘了。原因是涉嫌骗假。 嫁给谁了？ 老董。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螃蟹一下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我有一天啊，跟自己的表弟聊天，哎，你前两天看那电影《冰雪奇缘》了吗？表弟问他，《冰雪奇缘》哪个冰雪奇缘？ 就是那个，讲的是一女孩跟她姐姐两个人都会魔法。哎呦，尤其是那歌啊，可好听了。这时候大磊他妈呀从厨房出来了。大磊，我知道我知道，这歌我可会唱，你看你看你看，我妈都会唱。什么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每次考试前，应小柱都对自己说该开启学霸模式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个声音提醒他，对不起，您的配置过低，无法运行该软件。多么痛的领悟。 小柱啊，学习不好，留级了好多次了，到现在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啊，班主任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我跟你说啊，你也不小了，就这么留级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你该考虑考虑以后了。 行，好的，老师，我一定认真学习，顺利的升入四年级。够了，咱俩同班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 上高中的老叶正长身体，哎呦，每天身体消耗能量特别快，所以呢经常跟别人要吃的。这不那天嘛，看一同学，他说，哎，你有吃的吗？饿得不行了。同学跟他说，我没吃的，我也不够，我没有了。没一会儿就听咯嘣咯嘣咯嘣咯嘣，哎，老爷这传出声音来，同学过来，哎，老爷老爷，你吃什么呢？我说啊，我吃健胃消食片呢，实在没别的吃的了。 老爷曾经当过那么一阵子的代课老师，说了，有个同学老在我上课的时候偷吃瓜子，我毫不客气，见一次抓一次，一抓就是一大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Good hair.